寒流来了刚好，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。你说不要，爱的身体不像猫，不想被套牢。他的怀抱曾比我好，你心不就高？不给我这拉倒。离开之前，不要爱的抱抱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。割裂的双翼，如果你还想好，和哪里都埋葬。 还来得刚好，可以把你收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要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。你说不要。心里不想吗？不想被我给打扰，反正不会有我身边的人要。可怜的身体，如果你还想要，算了，你幸福，你幸福就好。 寒流来了刚好，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。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。